装着很有把握，不准爱深入生活，才发现闯了祸，让你当真以为我的心上了锁，让你绝望的走。真正独立的我，好想捂住耳朵，不想不看，不想听谁说，好想等在角落，把谴责的眼光都躲过，像个黑色漩涡将我吞没，为何你逃不脱？我承认这都是我感情是处理的不妥，